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Jeffy。 Hello， 大家好。 Jeffy， 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就、除了就这样说之外，很多时候都会上下网、或者听下朋友意见来搜集呢，即是拥护这个节目的朋友其实他对我们的一些意见。发觉呢原来不少意见都说呢很想听我们讲回多一些和自然科学有關的嘢嘅課題係嘛？咁當然我哋之前咧就講咗好多同社會啊、經濟啊、甚至政治啊、哲學啊嗰啲咁樣嘅課題。咁唔使講，我都係認為有意思，我先會講啦，係嘛？咁但確實咧，發覺原來好多朋友咧對自然科學咧都仲係好有濃厚嘅興趣嘅。咁而真係坊間有關呢方面嘅節目啦嚇、即係網上嘅節目啦，特別係咧真係少之又少啦嚇。咁佢哋好想咧就喺度嚟去聽翻因為即係喺學校可能佢哋都係覺得係唔係好足。而且很多人都離開了學校那麼久，想聽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呢，就算我不是一個讀科學的人，我次次聽才哥講科學的節目我都是很享受的，甚至乎我是因為聽那些東西是未知的嘛，我還是享受過平時做其他就是那些節目添，沒 錯，所以 我很喜歡的， 可能真的。所以今天呢我就選了一個題目，就希望能夠滿足到大家這方面的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們所講的呢就是 火星。 沒錯了，火星大家聽這個名字可能哇都覺得已經很引人入勝了。第一，它是一個天文學上的一個課題。第二呢，還有就是說其實人類在本世紀21世紀之內其實是不是真的有機會登陸火星呢？這兩個大問題。但我們逐步來介紹這個課題。首先大家知道我們中國呢，即以前很多這些學說，其中最重要的有關個宇宙的生成啊或者變化呢，就叫五行學說，有所謂金木水火土啦，係嘛？即係金克木啊，嚇咁又呢個水克土啊，咁諸如此類啦，嚇即係互相，我哋叫相生相克嘅。咁但係其實呢個五行咧，真係即係當然而家係無從稽考啦，係嘛？但係我都相信咧，同古人即係我國嘅祖先咧，其實佢喺天上面咧係睇到肉眼所能夠睇到嗰五粒嘅行星，或者我哋即係為已知識別咧叫行星啦，夾硬嚇，因為永恆嘅恆同埋行動嘅恆咧喺廣東話係一樣發音啦嚇。咁但係我哋而家唔係講緊永恆個恆，嗰個英文就係 star。而家我哋講緊咧行動嘅恆咧就叫做 planet 嚇 ，P L A N E T。咁 planet 呢個字咧其實咧即係係英文啦，但係其實呢個英文都係來自呢個古希臘文嘅，就係解。Wanderer 咁解，流浪者咁解啊，咁啊即系咩意思咧？原来就话好耐以前啊，其实世界上各国嘅民族咧已经睇得出咧，天上面嘅呢啲一点一点嘅光咧，我哋叫星啊，绝大部分咧，其实佢哋嘅相对位置咧，系不变嘅。所以正正因为咁，所以佢哋能够将呢啲星咧喺佢嘅想象入面咧，吓、就通过好多神话啊传说咧，就将佢串连成一个一个星座。背后很多故事，因为它的相对位置不变，这星就像一只金牛一样，一只牛这只星就像一个猎户一样，好了，但是呢在这个它有恒星永恒的背景之上呢，原来有些星呢不仅是比较瞩目是光的，而且它是还是动的，即在这个恒星背景starry background 之上呢，它是会周围走，當然不是說走得很快的，就是你一晚望住它，你即是望一兩個鐘頭你都不會覺得它動的，但是你今晚望它， 即是聽晚望， 再聽晚望，咦它不同的位置了，即是相對於個星座它不同的位置了，那這些呢，所以即古希臘人就叫做 Wanderer， 但是希臘文就叫 Planet， 那我們中國人呢就叫做行星，是吧，即是行走的意思嘛，那所以跟這個五行呢其實兩樣東西究竟是即是哪样先啲咧？我唔敢讲啦，即系要问一啲真正嘅国学嘅，仲系要考古嘅专家啦，系嘛？咁但系所以咧，呢个火固然系五行嘅，即系所谓五种元素啦，其中一种啦。但系确实咧，亦都系天上面啊呢啲嘅行星嘅其中嘅一粒。咁呢一粒咧，我哋固然叫火星啦，但系古代咧，其实亦都有另外一个名嘅，就叫萤惑，好有意思。 畫咧就簡單，就困惑嘅畫啦。但係個形字咧就係兩個火字嚇，下面咧就好似頂帽咁樣，然後再下面咧一個火字。其實就三個火，上面兩個火，下面一個火，中間就係打畫一畫咁上下。咁呢個形咧，其實即係以前我哋成日有啲人好斟酌嘅，即係話啲中文要寫得好咧，就係形光平咧。他們就說你用那個即是很多人用那個形字呢，下面一個玉字、啊、或者一個蟲字都好，都是錯的。其實這個才是對的， 要三個火才是對的， 三個火才是對的，下面都有個火字的，不過現在都沒人理他了，就屏幕就屏幕啦，都沒人用熒光屏，因為確實是因為現在來說已經不是我們叫做 fluorescentTube， 因為以前來說是電子管理的嘛，或者叫音極射線管理的嘛，那些電視機，但現在已經不是了，薄屏電視那些原理已經完全不同了，所以這個形字都沒人爭了，即是用哪個字不要緊，因為就這樣說那個屏幕就屏幕，但是原來以前這個形字真的有些火在燒的意思，就是描形容那種情況，形畫其實就是說原來這一聲無論是它的亮度，無論是它的顏色，還有它那個位置的移動呢、啊、其實呢都是變幻莫測、即是難以觸摸的、這樣，所以呢就好像火一樣、即是形不形之火一樣難以觸摸，所以叫形畫，令人困惑， 困惑添， 是啦，所以這火星以前的古名叫形畫，而直到當然我們今時今日的現代人就很少知道這個 古名、啊、但是原來日本人到今時今日呢，其實 叫火星呢都是叫畫星的。 咦，是 你們如果你們喜歡看那些日本的小說，或者特別是漫畫動畫，如果它有一點科幻的是講火星、其實它是叫畫星。 畫星 好了，但是呢在英文，我講回英文呢、一般我們叫 Mars， 是吧、M-A-R-S Mars， Mars 呢原來就是在古羅馬的神話裡面呢，它就是代表戰神。咁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嘅颜色系咩色啊？火色， 红色。 冇错啦。咁红色就似咩啊？ 似啲 血啦，血系咪啊？血啦啊！咁样咧就系血红色咧，啲人就觉得哇，喺呢、這个必定系代表呢个战争啊，有战乱啊，即、系血流成河啦、啊，咁样就所以叫战神。咁啊，传说咧，其实佢都系呢个丘比特嘅仔嚟嘅。啊、不過咧，唔係呢個好特別。嗱、啊，我就即係啱啱翻查過啲資料啦。即係雖然我好中意古希臘神話，但係因為實在太多嘢咧，我都唔能夠話樣樣我都熟悉啊。咁我就要翻查一下。原來咧，你知道古羅馬嘅神話咧，絕大部分都係繼承古希臘噶嘛。咁但係咧，佢將啲名字改曬。所以大家知道而家眾神之王咧喺天上面咧，羅馬就叫做丘比特嘅，叫做 Jupiter。啊、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木星， 木星 又是 Jupiter、啊、但是在古希臘呢就叫做 Zeus 就是 E-Z-E-U-S 是吧，現在很多時候你看很多電影，就是荷里活就拍回那些古希臘神話，很多人都認識 Zeus 這個名字、E-Z-E-U-S 其實就是 Jupiter 的古希臘版、好了，那 Zeus 的老婆呢就是 Hera， 就是 H-E-R-A， 有人讀 Hera 啦，就是 Hera， 就是希拉啊，唔系而家嘅希拉里啊，咁啊希拉咧，去到罗马嘅时期咧就改咗名啦，就叫 Juno， 就系 J-U-N-O， 咁就即系先后啊，有时我哋叫做啊先后啊，好啦，咁其实叫天后啦，咁但系咧如果喺古希腊嚟讲咧，佢哋两个咧就其中一即系生咗好多仔女嘅实际上，其中一个就系战神，咁但系喺古希腊就唔系叫 Mars。就叫做 Ares， 就 A-R-E-S 嘅，系 A-R-E-S。但去到古罗马嘅时期咧，就叫做 Mars。但系咧，原来古希腊咧就确实系 Zeus 同呢个 Hera 就系所生嘅仔结合所生嘅。但原来去到古罗马咧，唔知点解佢嗰个神话又写咗改变咗咧，佢就话原来系只系 Juno。所生的就跟 Jupiter 无关的、但是哇，那就是私生子了，是吧、但是又不是，原来是没有奸夫的、古希腊神话不是古罗马神话什么都可以的， 单性繁殖， 原来它是单性繁殖的、即是自己生出来的，即是你不要问为什么，你要翻查一下，你 有兴趣是吧，原来就是 Juno 自己生出来就叫做 Mars， 但是呢这个 Ares 这个字你说啊，即是很冷门的、A-R-E-S， 但是今时今日来讲呢，科学家如果是研究火星一門學問，或者火星的地貌啊地質呢，它就是用了一個字頭啦，有個 prefix 就是 ARO,ARO,ARO, 咁 Aerology 就是火星學、就是 ARO 的那個的 Geology 啦、就是那裡的地質學咁樣、所以大家要知道這個字頭啦。咁但是呢其實火星呢在天文學的發展裡面呢是真的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為什麼呢？因為在古代特別是去到2000年左右，2100年前呢， 咁咧就當時希臘嘅一個天文學家咧，就托勒密啊，托勒密 Ptolemy 咧，咁佢就將呢個所謂地球喺宇宙中央呢個觀念咧，就係建立成為一個咧，就佢認為差唔多係無可置疑嘅 真理， 不能夠挑戰嘅真理。因為以前咧其實就比較白花齊放嘅嚇，即係有唔同嘅睇法。咁但係當然都係傾向於好直觀地以為我哋身處嘅大地就係宇宙嘅中央啦。但係亦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嘅。但係去到托勒密嘅時期咧，佢就話：，嘿，好明顯地啦，我哋應該宇宙嘅中央，人就梗係處於宇宙中央啦。所有嘅我哋見嘅天體咧，都係環繞住地球運行嘅。咁咯，即係包括太陽啊、月亮啊，同埋其他嘅星體，就包括個金木水火土啦，就同埋啲即係行星啦嚇，即係啊嗰啲星座啲星啦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個理論咧，雖然喺直觀上你又覺得即係好易接受啦，係嘛有道理啊，但係咧佢有一樣嘢咧係令到好困擾嘅，就係話原來咧呢五大行星嗰個嘅運行嗰個軌道咧，同日月同埋嗰啲永恆嘅行星咧係有所不同嘅。原來佢喺個天空上面嗰個移動咧，佢大部分時候咧係向住一個方向啊，但係某個時候咧會係突然間會停留不動，甚至翻轉頭嘅。 哦， 即係個方向啊，即係個星空 好似啲花咁樣。 係啦，即係打個圈啊，我哋叫做打個轉，打個轉。咁呢一種咧，我哋叫逆行現象啊 ，retrograde motion。retrograde 逆行現象，咁喺咁多個行星入面咧嚇，行星啦，唔好意思啊， 行星 喺咁多個行星入面咧，逆行現象最明顯一個咧就係火星，冇錯啦。咁啊，火星嘅逆行咧，咁啊即係係好明顯嘅，即係你稍微關心一下即係天象嘅人啦。咁以前啲人冇嘢做啊，冇電視睇，冇得上網啊，咁啊對個天象好熟悉噶嘛。咁啊個個都知道有火星逆行呢個現象。 哦，所以咁多可能中國人都覺得佢係好困惑， 係好困惑咧。呢個頭先我咪話啦，就係佢個移動啊嚇，即係無論佢亮度啊、顏色啊，同埋佢移動咧，都係令人困惑，所以叫做惑星啊。咁啊啱嘅。咁但係當其時啊，令到托勒即係物咧，托勒密。就已經提出一個想法，就話：，唔緊要嘅，其實咧，佢哋基本上咧都係以圓形嘅軌道環繞住我哋。咁但係有少部分咧，點解我哋會見到？即係如果係圓形嘅，咁所以佢哋永遠一個方向唔會翻轉頭啊。點解我哋見到有啲星，例如火星會翻轉頭咧？就係話，因為原來喺佢哋嘅圓形嘅軌道嘅過程入面咧，佢都會一路行一路打轉嘅。 哦， 嚇、啊，即係轉個圈嘅。嚇、 嗯， 咁啊，甚至咧，即係其實佢就話喺圓形之上咧，再有圓形。咁佢提出一個咧就叫做本輪同昆輪嘅睇法嚇，就係一個circle 同埋呢個 epicycle 或者係用 cycle 啦 ，epicycle，epi 就 E P I 一個字頭，就叫做昆咧就係昆雲個昆啊，中文好得意嘅。咁啊即係話咧，佢環繞住地球嗰個大圈就叫做本輪。咁但係咧喺佢呢個大圈嘅軌道上面咧，原來佢仲係按照一個細啲嘅軌道咁樣嚟去轉嘅咧，呢個叫做昆輪。咁呢個昆輪咧就解釋到咧點解佢一路行嘅時期，我哋有時會見到佢好似即係叫我哋叫衰人行路，打倒褪啊嘛，即係咁樣俗語咁講，點解會打倒褪嘅咧？咁啊火星係嘛？咁啊解釋。咁但係後嚟咧，真係咧啲人就發覺咧，即係當嗰啲觀測數據越嚟越精密嘅時期啦，特別係去到即係中世紀啊咁樣啦嚇，羅馬帝國之後咧，哇！如果你用一個簡單嘅昆輪咧，係解釋唔到。即係你所收集嘅數據，即係佢嗰個運動啊。咁於是啲人咧就越嚟越作得多咧，就越嚟越多嘅昆輪啦，甚至昆輪之上再有昆輪咁樣樣。哇！咁啊弊家伙啦。咁於是好多人就好不滿，即係話：哇，係唔係真係咁樣樣啊？即係你好似有少少鑑粗嚟喎，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對於呢一個所謂日心說，就提出一定嘅質疑啦。咁但係由於托勒密咧嚇，即係佢個地位咁崇高啦，咁啊已經過成2000年咧，大家已經接受咗，咁就唔係咁容易去挑戰佢。直到咩咧？就係、是、呢個16世紀啊，接近中葉即係上半葉嘅時期咧，有一位波蘭嘅神父嚟嘅，本來係咁就係鼎鼎大名嘅哥白尼啦，唔使講啦嚇。咁、啊、佢就其實個研究過程咁咧，佢最後就得到一個結論。佢話：如果能夠滿足曬我哋所有嘅觀測數據嘅話咧，我哋一定要放棄地球嘅宇宙中心。 中心 而係咩啊？咩喺宇宙中心啊？ 咁係太陽。 太陽啦，冇錯啦，所以嗰個就叫 heliocentric theory。嗱，留意話 helio 呢個字都係希臘文嚟嘅 ，helio 係希臘文嘅。如果太陽咧正式有 s 添，就 helios 就係 太阳，咁但系佢呢个就系一个 adjective 啦吓，咁啊 heliocentric 就即系咧由 geocentric 由地心说咧就变咗做 heliocentric 就日心说，即系话原来有时又叫地动说，你知啦吓，因为话原来地球咧系环绕住太阳，所以系喐紧嘅。咁当然有好多人开头就唔信啦，唔忿气，有冇搞错？地球喐紧，我哋咪已经哇攞下攞下或者飞晒出太空咁诸如此类啦，系嘛？咁啊即系发觉咧，原来真系事实唔系咁简单啦。虽然嗰阵时系未发现晒所谓万有引力呢样嘢，咁但系哥白尼咧，佢系深信咧，虽然我未必能够样样嘢都解释得咁圆满，但系如果你要满足晒啲数据咧，应该系地球环绕太阳，而唔系太阳环绕地球。